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傍晚呢，本市有分散性降雨出现，部分地区呢局地雨强也比较大，还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目前呢，影响本市的对流云团区域呢仍然没有完全散去，白天的本市还会有部分地区存在着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本台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呢，出行的时候呢要提前的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地面低气压天气系统的影响呢，白天到夜间维持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空气湿度比较大，白天气温会比较高，大部分时间感觉天气较热，应减少户外高强度的运动。另外呢，今天能见度也比较差，山区阵雨或雷阵雨可能会偶尔出现，夜间还会发展成全市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大家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散去，拥堵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区域。在西部地区，目前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看丹桥一直持续到五棵松桥，而且呢拥堵的情况呢是非常严重的。在西三环路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六里桥桥区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广安门桥持续到复兴门桥。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从左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拥堵路段也拥堵情况呢也是属于非常拥堵的状态。在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在东四环路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京沪高速起点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正值初夏时节啊，虽然这个气温呢好像已经是进入到夏季了、但是呢其实还算是初夏。那么现在呢刚好是月季花姹紫嫣红盛开的时候， 如果这两天朋友们出门溜达的话，会发现啊，不管是大街上、这个环路旁、公园里，还是自家的小区 啊， 那月季花都开得特别好。 昨天我还看到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啊吐槽，你说花开得这么好，他也吐槽，你说吐槽点是什么吗？ 嗯， 你们这些做月季的，能不能低调一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的怒放啊？就是完全不给别的花以机会，就整个视线全被这满眼的姹紫嫣红给吸引了。 嗯，到时候了，而且这个月季花的花期还很长。 对， 而且这花好像你就不怎么用太收拾它，它其实也能出落得很好。 你分，我跟你说，人家接上人，你觉得没怎么太收拾啊？其实我们的园艺工人们非常的辛苦。真你在自己家里头，你说想把这个月季种好啊，种成人家这样怒放啊，也不那么容易呢。 嗯，昨天我看到的最让我觉得新奇的月季花是一种紫颜色的，就是薰衣草那个紫，哎，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没见过的 啊。所以说 新育的种， 姹紫嫣红，姹紫嫣红啊，终于有紫出现了啊。那么刚好是月季盛放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到街上去赏花，也可以去天坛公园，据说那儿的月季啊，哇，开的更是了不得了啊。 嗯， 好吧，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小区里面的月季花怒放的图片跟我们。那说到花啊，前两天呢有位听众啊提了关于个花的问题，还有扎土的问题，我当时应了这位听众啊，说保您、 啊、 帮您问一问。找专业的人士，那这事儿呢我已经办好了，待会儿呢我就会回复给您啊。 好， 好了，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互帮互助解决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月季 花迎收听 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永远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快乐。 这么多个快乐啊，我们曾经让听众朋友帮我们数过。这么多个快乐，大家再不快乐就真对不住我们了啊。 嗯， 好了，开始我们快快乐乐的京城帮忙团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也是方方面面涉及到生活当中的犄角旮旯。嗯，我们先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啊， 塑料瓶子太紧了，拧不开盖儿怎么办？ 使劲拧呗。 而之前咱们就是拿那个毛巾垫着点儿啊，一般情况下也就拧开了啊。 现在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啊， 嗯， 跟您说，家里头您有没有这个刷碗或者说这个清扫马桶的时候用那种胶皮手套 啊？ 那个手套摩擦力非常的大，一般来说如果是因为滑或者使不上劲儿而导致的拧不开，您只要戴上那个手套再拧问题都不大。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呢您这个盖拧的时候，因为有的塑料盖它密封非常的严，可能那会儿温度高，过后温度低，里面那个空气少了，一下子内外压力导致怎么拧都拧不开。这种情况下您给它泡在热水里头，让它那个气儿稍微胀一胀，它能给您形成一个助力，帮助您很快的打开。 好，我们之前帮听众解决过这个玻璃瓶子盖， 玻璃瓶盖 打开， 啊， 说拿那小刀啊小勺撬一下让气儿进去就开了，但是这是塑料瓶子盖啊。 对， 刚才大鹏出了俩主意啊。 嗯， 如果您那真是刷厕所用的那个手套，您谨慎啊！ 人家塑料瓶 子 万一要是装的也是那个马桶洗涤液呢？ 好吧，我倒是见过有人拿那个打火机沿着那个边烧一下。 真的不行，塑料瓶子太容易坏化了。 你就小心点呗，你掌握好那个尺度，别给烧过了就行了啊！大家给出出主意啊，塑料瓶子盖拧不开该怎么办啊？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用过洗菜机的朋友，说洗菜机好不好使？另外呢，就是这个清洗机啊它都能洗什么，会不会把有一些蔬菜跟水果洗烂了？ 哦， 我估摸着像什么草莓那种就不太经洗的东西， 啊， 搁那里面能洗吗？恐怕不行吧。 我那满脑子想的都是现在这人怎么这么懒呢， 啊， 洗菜还得要个机器。 其实它那个洗菜机也不光是说清洗这个灰尘什么的，它通过它各种各样的功能高科技，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快速的去除上面一些比如说农药的残留物，包括杀菌啊等等等等，是这个功能。 哦， 嗯， 方便做沙拉什么的。 对，因为我倒是没使过啊。 嗯， 但是我知道就是它好的洗菜机它里面有好多功能， 分好多档次，就比如说这个是洗这个的，这洗萝卜的，那洗白菜的。 对，我就在 想，这样的， 因为菜它这长什么形状的都有啊。 嗯， 咱们 它里面有一个框，就是你要把那个，比如说长的啊， 啊， 你就把它切成一半搁在里面洗，是这样的。不是整个的什么都往里头放， 因为你知道，就洗菜这件事情来讲啊，如果咱们打小说是跟这个家里老人教你学洗菜的话，不同的菜他会教出你很多不同的洗的方法来，比如说尖椒、柿子椒这类，除了洗外头以外，打开以后你得籽儿洗下去，你还得去摘那个丝儿啊什么的，你这些东西机器，我老觉得这是人还是不能完全的被机器替代的。 但是现在姥姥们有的时候也是洗菜机了啊， 是吧？ 因为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解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哪位听众家里面有蔬菜清洗机啊？您用过之后感触怎么样？能不能洗干净？能洗什么？会不会把水果洗烂？尤其像草莓这样的啊， 对， 您给我们分享分享啊。好，下面这个问题呢和化妆品有关系啊。继上次你帮我们回答了关于 CC 霜、BB 霜和粉底液之后，有听众呢开始向你提出一些关于化妆品的问题啊。他是说， 你真瞧得起我， 吃不完的维生素 E 可不可以涂在脸上？涂在脸上可以减轻痘印儿吗？要说这个吃不完的维生素 E 还算不上化妆品，但是确实有这种维生素 E 的乳液什么之类的啊。 是这样啊，因为咱们市面上现在能买到的，就是这东西其实不是化妆品，它其实是一个护肤品啊。我们包括在大家很熟悉的那几个大品牌，北京医院啊做的那些护肤的那些霜上来讲，也都是使用这个维生素 E 乳膏，人家呢是专门的进行调配，直接去涂在脸上。像您所说的吃不完的维生素 E，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啊。有一个前提，维生素 E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它是只溶解在这个油脂里面的。那么您要说吃不完的维生素 E， 我想您一定是那些就是所谓搁在一般来说是鱼油里面的那种胶囊，您要把它抹在脸上，抹上去的可不仅是维生素 E 了，还得有大量的油脂。那些油脂这可得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咱们不是所有人的脸都适合直接抹鱼油上去的，这对皮肤可不见得有好处。 对啊，而且它这个食用的东西和外用的东西肯定在结构上啊，它不太一样， 这不是一套， 它是一个吸收的问题。那个是肠胃吸收， 对， 这是皮肤吸收， 对， 所以说我估计抹在脸上吧，肯定不会说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啊，但是会不会说首先没用，第二就是说时间长了长脂肪粒儿， 它会堵塞毛孔， 对，所以您还是 不推荐 吃吧， 是 还是吃吧啊。 对， 至于怎么减轻痘印儿，关键也是看什么样的痘印儿。 对， 有些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呢经过新陈代谢，它慢慢就淡了，但有些呢就根深蒂固，确实可能会跟您一辈子，那就需要采用一些就高科技的方式方法了。 BB霜 啊，那一个是遮盖啊，一个就是说通过比如现在有那种激光美容什么的， 对对对， 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但是说完全的说没有，这也得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比如说您本身皮肤敏感，或者说您这个黑色素就容易 对 形成，那还真不大容易啊。 而且痘本身来讲呢，很多呢是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啊出现的一些问题，咱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导致的这种痤疮啊，长期的老不断的发生，那还是得从内在去调理。 痘印这东西是美容师最棘手的， 对， 特别不好弄，特别不好弄啊。下面这个问题呢跟手机音乐有关系啊。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挺着急的，今天早上我一起床发现完了，我手机存储卡里头的这堆音乐和相声听不了了，不是不给放，而是压根儿我就找不着了，这些文件怎么都没了，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呢？ 您这个的确很棘手。您这个卡首先来说啊，用了多长时间了？我们以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存储卡其实是有寿命的，它的寿命不以年限计，是以读写次数计的。像您如果平时搁在这个手机里面，经常的去添一些新的歌啊，把一些旧的不要了删了呀，再写进去一些新的呀，然后再去读啊，基本上啊，这个过程我们好比说一千次左右，那要说偶尔偶发性的用，可能这一千次能供您用个3年5年，但您要是每天都听，很有可能这东西一年10个月，这就已经把它的这个寿命给用光了。 我觉得这太不仗义了，你说好歹也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了，悄没声的连个响都没有它就没了，你怎么你打个招呼呀？ 所以你知道我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就包括咱们的硬盘，因为我平时做曲艺节目嘛，有大量的这些我出去采录的这些素材是需要使的，你又知道它有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像你说的不打招呼，他说闹情绪他不干他就不干了，所以怎么办？ 如果我们知道这东西啊，照我的使用强度，我估算它平均使用寿命是3年，到三年头上它就算没坏，我也买一个新的，把这些东西都烤进去。因为每过3年，我们市面上能够买的这个存储装置容量是翻倍的。早期我可能用的还都是200兆那个级别的这个硬盘，或者后来有个什么200G 什么的，现在已经动不动就是3个 T 4个 T 的了，把那些东西转移到新的设备上，够三年头上再换一次，永远不给它涮我的机会，只是我涮它。 好吧，当然我们可能用不着那么大的啊，但是您这个如果说什么都指着存在手机里， 对， 这其实挺不靠谱的，尤其是一些您觉得特别重要的，像图片、视频，包括您特别喜欢的这种音响素材， 对， 就是该倒出来得倒出来啊。 对， 手机它这个，他说给你翻脸就翻脸哈， 对，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是吗？ 咱们今天在公号里面，到时候让那个方明再把上次我说那个软件啊 Final Data， 您把那个软件的名字再给这位朋友发过去，您下载一个，有可能能找回来，但是也有很大的可能找不回来啊。 嗯，好吧，第二句话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好吧，一盆冷水浇头啊，试试吧，只能说试试啊。我们这儿有一位来自广东的朋友，你看 啊， 人在广东听我们节目呢， 太难得了。 对，说天天都听我们帮帮团，说帮助了好多人，特别好。所以今儿呢，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啊， 说羊肉馅的饺子怎么做才好吃一点？ 这你在广东，你绝对找不着答案 啊。他说我这做了好几次了，他在东莞啊，说我做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说谢谢帮帮团的朋友们给我出点主意，他也没留电话，留电话也是外地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说怎么？其实我觉得重点是馅。 对， 是吧？那个面大家都会弄，就是馅儿怎么调，羊肉馅的饺子那个馅儿， 太难得了， 怎么调能做的好吃一点啊？麻烦大家把自己那个家传的、压箱底儿的哈、都招呼出来啊！ 这肯定 是、谢谢大家了。 到北京旅游，在咱们北方的饺子馆里头吃到了这口，回去以后就惦记着想来这个做啊。作为一个南方朋友，您对我们的这个北京美食啊，而且还是羊肉馅的，有这样的兴趣，我感到很欣慰。 其他您还想做什么？您一块招呼啊。 对， 比如豆汁啊、豆腐脑啊、芥末墩啊什么的啊。 嗨， 这位想问一下啊，银行跨行之间转账收手续费吗？ 您在这个银行里面如果直接去汇款的话啊，看您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有时候还是要收的。但是如果您通过网络银行或者手机银行，现在呢咱们已经是全部把这个费用给免了。在柜台可能要酌情收取一些费用。 跟金额有关系吗？ 跟有上就是上限有封顶，最高可能应该是就到50块钱，就不管您汇多大额的钱，最高也就到50封顶，底下最低应该有一个1块钱还是多少 啊。行，你给我汇一个亿。 就为试试是吗？ 就为试试，那50块钱手续费我掏了，好吧。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月季花啊，这位听众特别好玩，说我们楼下月季花开得可漂亮了 啊， 我下楼马上去照，马上发给你们。 嘿， 您别着急啊，您留神啊。您听完节目再去吧。还有很多听众呢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就是各种颜色的、各种姿态的月季花，还有这个老妈妈站在月季花丛的美丽的图片。 对， 写了一句话写得特别好，说大家就近吧，这个世界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美的心灵和发现美的眼睛。 哎，没错， 有的时候容易被我们忽略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总说停下来慢一点，慢生活才能够看到更多的美啊。 是， 说到花啊，我赶紧对应我的这个承诺啊。那天有位听众问了那个，就是说他家里面修房子有一些渣土什么的，说能不能用来种花，他正好有一块种花的地儿。 渣土来种花哈。 对，然后我就连夜联系了我们的那位养花种植方面的专业人士，他在外地呢。然后给我回复了一下，我不知道您在不在，那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 好， 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喜欢用那种土来养花种植，我把它语音直接放给大家听啊。 我们城市里的种花的土啊，常见的都是 这种 垃圾比较多，要不就是土壤过于粘重，因为多数都是从别处移来的土嘛，好多都是没有经过这种种植植物生土，所谓这种生土的特点呢，就是天气旱的时候，干巴巴的不透气。那个有水分多呢，或下雨呢，就会很涝，很黏，透气性很差。我们常见的改良的方法有这么以下几种，一个是增加有机肥的含量，咱们现在比较好操作的就是施一点鸡粪，放一些鸡粪，腐熟的鸡粪，有助于改善土壤结构，增加肥力。 还有呢，如果土壤过于粘重，就可以往里掺一些沙子，搅拌一些沙子。把可以有大块的垃圾呢，我们就可以 还有一句啊， 如果有大块的垃圾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清出来，或者是再细心一点，不怕辛苦的话，就用筛子把土过一遍筛，把这个大块的垃圾都清出来，基本上就是这些吧。最主要是土壤的里边的这个透气性，主要是透气性这块要改良的话，再加上适当的肥力都是没有问题的。 看来是经过一番努力还是可以用的哈， 土是可以用的，就是得处理一下，添点东西， 就是费点力啊。当然现在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好的土让我们来养花，如果说这样的土能够经过废物利用处理，能够被我们再次用的话，倒是一件好事情啊。好，那位听众您听到了吗？就怕他不在好吧， 在楼下种花呢，刨地呢。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提的一个问题啊，他是跟这个宝宝有关系的 啊， 你看到了吗？ 我看啊，是这个 宝宝红屁屁。 哦，这帮帮团里面有经验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很多啊，我们家小孙女一岁了，非常可爱，但是有一件事我特头痛，老是红屁屁，每次换尿不湿的时候呢，其实我都给它清洗，用水洗，然后再抹上那个叫婴儿屁屁乐，是这种就是护肤霜似的东西，是吧？ 嗯， 每天最少也会洗个五六次。现在天气热了，不睡觉不外出的时候呢，就不用尿不湿，结果还是红屁屁，这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治一治？ 好，这个化妆品的事儿呢，我说不过你啊。 嗯。 但宝宝红屁屁这事儿呢，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没养过。 你不知道？我知道。 来啊，妈妈来说。 首先呢，就是你要找到原因啊，有几种原因可能导致宝宝红屁屁。一个呢，就是尿布更换不及时，因为小宝宝每天大约得尿10到14次，所以得赶紧给他换。这个您做到了啊，经常换。 嗯。 第二点呢，就是小屁屁清洁不当。这个所谓清洁不当啊，一个是洗没洗干净，一个是洗得太干净了。 哦， 我估计您这个是洗得有点过了。 对对对， 因为洗不干净我们知道啊，它容易引起这个红屁屁，但是如果洗得太过的话，那宝宝那个屁股上它有油脂，清洁过度那个油脂保护膜没有了，它也会引起红屁屁。 咱们成年人其实都同样有这问题，就尤其像冬天什么的，人说不让洗澡洗得太勤，或者有时候就是拿清水冲一冲，别老用那个浴液呀、香皂。 对，所以呢有可能呢就是您这个洗得有点过。另外呢不要用肥皂给孩子洗，就是其实温水最好了，就是用温水冲就可以了啊。而且不要洗得太过，清洁要适动，就是清洁太多太少都会伤害到宝宝娇嫩的小屁屁。第三呢，就是有一些孩子他有那种生理性腹泻或者是母乳性腹泻，那经常腹泻那个粪便淹在那个小屁屁上，也会导致小屁屁红。还有呢，就是因为过敏所引起的，有些那个比如说换了尿不湿之后，它里面的一些物质宝宝可能过敏，也会小红屁屁。所以这是原因啊，您可以看看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宝宝红屁屁的。至于解决方法呢，其实这个天儿已经热了，就是能不捂着的时候最好就别捂着，尽量暴露一下 晾着。 哎，然后呢就是清洗的时候呢就用温水就清洗一下就行了，那小泡泡那屁股没那么脏啊，也不要老洗啊，别洗太过，而且不要用肥皂。基本上我知道的啊就这些啊。那么人家求助的有经验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还有什么高招啊，可以继续为我补充一下啊。好，我们有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啊想转让的呢是一个全新的迷你小型洗衣机，长宽都是一尺多，这得多迷你啊，一尺多我在想。 哦，这么小是吗？ 感觉那么像个玩具啊， 洗衣机啊。 那他是自己说长一尺多宽一尺多，我猜会不会是一米多？ 对呀， 一尺多，这搁在桌子只能洗个手绢袜子，超小型的，100块钱转让啊！有需要的呢，联系62513915，62513915。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大号的旅行包，带拉杆有滑轮，说是新的啊，说当时用的时候买大了，带不了上飞机。所以就不想要了，原价是179，挺结实的，说网上也有啊，现在呢打算差不多半价吧，70，还不到半价呢啊。说您喜欢您拿走啊，新的，在东坝家园附近，电话是18701139680，18701139680。 你说这179卖70，这算什么嘛？就不是半价啊。 这叫去个整再去个零， 那五毛去五毛是吗？ 你把一也去了，把九也去了，就剩中间一个七的，这是 好吧。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蒙古包造型的那种蚊帐啊，就圆的，从一地儿下来顺下来的那种，1米5×1.95米，家里床呢是1米8的，这用着有点小，60块钱转让，东西在六里桥附近，电话微信同号13521333399，13521333399。 嗯，有大了的，有小了的啊，这还有缺一根弦的。 嗨、 这位听众呢，有一把红棉吉他，说我这个很少用啊，他现在缺一根弦，缺一根细弦，说谁需要的话呢，价格好商量，反正跟我这儿闲着也是闲着啊，物尽其用就好。他是在东二环地铁7号线那个沿线啊，电话是13621104770，13621104770。 这个弦很好判，吉他缺根弦好配， 好配哈， 对对对啊，别像方明似的人缺根。我这么点小声你也听见了。 一个亿什么时候给我转？转了咱俩没事儿啊。 这位朋友有一台全新的艾美特塔扇啊，估计是那种就是立在那儿能转的那种电扇。 嗯， 型号是 FT47R-W， 购买价格是299，现在想100块钱转让，微信号留的是啊 SSIYUL7875。哎呦，你还不是 L， 是个一 SSIYU1787。519964 SSIYU1787519964。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物品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纯竹子的凉席，又强调了一遍啊，要纯竹子的，不要藤席啊，就要竹子的，要求全新啊，床上用品必须全新啊。 对， 说接受价格呢在50左右，但是没有说尺寸，那估计是个单人的吧。 应该是单人的， 是吧？50块钱嘛。 对。对， 他说我在十里河附近啊，电话是17600022255，17600022255。 我也觉得竹子的就夏天比那个藤的或者草席那种还是要更凉快。竹子那材质，像以前我都不知道有牛皮的，那天听你们说了我才知道。 哦，现在不是一般都用那叫什么什么亚麻的吗？ 亚麻的，对 对 对， 那个好像还能折，还能清洗啊。 是，这位朋友呢想求一个羊城有2米高的小型热水泵啊，在家洗澡用，然后他想打听一下什么地方有卖3毫米厚的整张的有机玻璃，这个您得去那种专门的玻璃行，他们反正就是普通玻璃和这种有机玻璃应该都有卖的。13141018496 13141018496。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电磁炉，没有写具体要求啊，就写接受价格呢是100块钱。反正我们这求购东西，首先它不能是坏的啊， 对， 然后最好新一些啊。电话是13716161429，13716161429。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音乐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蘸着它们绞肉 啊， 哎，不然的呢容易剩下一些边角碎料，说口感不好。 哦， 还有呢就是里面得掺菜嘛，说韭菜和白菜呢这个比例呢不能超过20%。 嗯， 这个听众也分享了啊，说您啊首先奔肉店买羊后腿，让老板当场给您绞成馅，也是看着给绞了。 嗯， 对，因为你自个儿怕弄不好嘛。 对， 然后这个调料很重要啊，用开水泡花椒香叶，放凉之后呢分多次倒入肉馅当中，充分搅拌，直到粘稠。 对， 然后再放上姜末，再搅拌，葱花拌上香油，说包饺子的时候呢拌在一起，馅里呢放盐、味精还有酱油。 哎，基本上这个大家提到这个羊肉馅拌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我看每位朋友基本都提了，花椒。 嗯， 就是羊肉馅的这个关键啊，有说呢用花椒油的，有说用花椒水的，热水泡出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羊肉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膻味啊给它去除了。 好，这位家里面呢还有一位调料，十三祥。他说我们家调馅啊得用什么呢，葱姜和王守义的十三祥适料啊。说还有就是料酒、生抽、香油、盐和鸡精，说那个调馅的时候呢水量最重要，你要边打馅儿边加水。 啊， 你看这都是经验。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葱姜那个要剁得越细越好，加在肉馅儿里，然后呢调料要逐个放，说多打一会儿，说得调出那个粘劲儿来，这样的饺子呢才会好吃。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一点小茴香，说吃起来之后呢一点那个羊肉的膻味都没有了。 嗯， 如果你吃不惯的话呢，也可以用那个冬瓜呀什么的这些来跟羊肉搭配做馅儿，味道很不错的。 其实到了夏天有时候天一热呀，这人胃口比较差，来点这些比较刺激性的 重口味 的。对，包括就是像十三香这种啊，咱们不见得非得买这个某一个牌子的吧，反正这类的产品呢很多，夏天的时候咱以凉菜什么的为主啊，少做点这个炒菜呀，或者是那些什么的，有点这些省事，真是出了那个味儿挺香挺好吃。 行，这位听众呢也提示了一个关键啊，说羊肉馅饺子呀那个馅儿不能太瘦，得买那肥瘦的，太瘦的不好吃。 柴出来以后。 行，我们把经典部分啊都给您说了，祝您胃口好，如果这次还不成功的话千万别告诉我们。这么多方法啊，你一定成功啊。 哎， 祝您全家胃口好啊。那边挺热的吧，开空调了是吧。说到开空调啊，这位听众啊他们家空调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家这壁挂空调啊，出风口直对着家人看电视的时候坐的沙发，这看电视的时候太冷了，团友们有什么办法能让这风往上吹吗？ 这不有一个能搬吗，或者能调吗？ 对， 那个风口可以往上往两侧。 后来这些年基本上呢都有一个电动的调节，就是在遥控器上您可以操作这个出风口上下摆动和左右摆动。早期的产品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您就得人上去把那个东西哎往上掰一下。如果特别是冷暖型空调，就咱们知道冷空气沉热空气轻，夏天的这个冷空气一定是让它往上吹，自然的沉降下来，让屋子里面平稳的降温，不直吹。冬天的时候呢，因为是热风，热空气本来就往上飘，反而是得让这风直接往下吹，能把屋子里头给带热了。这东西您要没有那个电动功能，您就上去拿手动一动。还不行的话啊，我看有人真是弄过这个，就弄一个纸板儿，两边粘上，就等于在那个出风口那块拖一段 啊， 让这个风呢就 往上走。 哎，哪怕是平着先出来，慢慢的再沉，也不要直接吹人。 行，反正您家那空调有这功能呢，您就改自动；如果没这功能呢，您就手动。 对， 如果连手动那都不灵的话呢，那您就对费点劲儿啊。 哎， 自个儿也稍微改造一下啊。还有听众呢回复了关于洗菜机和维生素 E 的事儿啊。 哦，好。 说其实这个维生素 E 啊，不用抹那个口服的那个，说那不能往脸上抹。说另外呢，就买那市场上那个维生素 E 乳液， 好便宜的，对，10块钱11样。 对，另外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常见的口服的维生素 E 啊，就那种胶囊的啊，说其实里面所含的维生素 E 的那个量并不是很多，它很多是辅料，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促进肠胃吸收。 对， 因为人一次吸收不了那么多。 是的。 所以你就指望它说抹脸上怎么怎么着，它首先它没法吸收，第二呢，就是它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说如果想外用的话呢，还是得用专门的含有维生素 E 的护肤品抹在脸上啊。 嗯， 好像很多医院的那个皮科都自己出这个 自制， 是吧？ 这是叫做医药制剂。嗯， 包括现在有一些便利店 也都在卖， 药店都在卖啊。 对对对， 那就是普通的维生素 E 乳膏就可以，就挺好的啊。你那个 吃不完，您家里人一起帮着吃。别往脸上抹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区，觉得橄榄油它不是可以护肤吗，就把那食用的橄榄油抹身上，它不是一回事儿，那个吸收都是不一样的，吃的就是吃的，抹的就是抹的啊。 对，也家里人吃之前啊，但您有一点得注意啊，维生素 E 一般都是溶在那个鱼油里面的。 嗯， 有一部分朋友对这个水产品过敏，海鲜过敏的这类，那个鱼肝油有的人吃完了以后是会有过敏反应的。 嗯， 这个您要小心啊。 但是有的那个橄榄油啊，现在啊，有的就是说既可以吃 外用也可以内 用 啊，对对对， 它写着有标明的你就可以这么用，没有标明的就是该吃吃该用用啊，要分开了啊。 老外那健身的人不都涂一身吗？ 喝点再涂点，倒不糟践东西啊。说到这个洗菜机啊，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的说，我们家就是冬天用洗菜机的时候呢，它不用手吗？ 嗯， 就不会被冷水冲啊，说那个挺好的，保护双手，减少劳动力。说至于它能不能够特别干净的清除这个残留农药吧，他说我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检测的。 嗯， 这个倒是说的是靠谱的哈。 嗯， 就这个它本身它自己的那个制作的那个是吧，就靠它，主要还是利用它来清洗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农药的降解呀，分解毒素啊，消毒杀菌啊，反正用过的都说还可以，都说还可以啊。 我这儿因为以前这产品我没听说过嘛，您这儿说着我就赶紧查了查，我了解了解，我说洗菜机是什么。他一看啊，现在甚至还有这种超声波洗菜机， 有， 就不是仅仅靠水流去冲击。我们想，你就像刚才方明担心的，草莓本来就容易烂，水流我再强水一滋，那不就甭吃了吗？人家不是超声波，那这个我倒是相信它在哪儿。超声波有洗眼镜的机器我是见过，咱们平时你想拿布在那干蹭擦怎么着都不如那个，你就把那眼镜放到那个洗眼镜那个机器里的超声波一震呢，所有的缝隙里面的这些脏的那些泥啊垢啊什么的全都弄出来，嘟嘟嘟嘟就都给抖出来。它那个频率是远远高于咱们人手你说去摩擦呀，或者说水流冲进的那速度的，的确是可以把叶子上啊苹果的这个水果的表皮上的这些残留的物质全都给通过震动的方式给荡下来。 嗯，所以说它其实洗的功能还挺全的， 是 水果呀、蔬菜呀，包括一些海鲜，什么海蛎子， 哦， 就是只要它那个筐里能放得下 啊， 如果是长根的，你给它切了，都是可以清洗干净的。包括我们所担心的像葡萄、什么草莓这种，也能洗干净，而且也不会洗烂。 冬瓜呢？ 没洗过，冬瓜用洗吗？冬瓜得削皮儿啊。 对对对，啊， 是吧？ 人家理发的都拿冬瓜练手，开始。剃毛， 你是来捣乱的吗？你是来搞笑的吗？ 真的，以前 好， 不信你去保底问问，这出剃头师傅。 行，我们说瓶子的事儿吧，瓶子盖还没打开呢啊。 这个瓶子盖也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啊。 嗯， 这位朋友说了，这个瓶子盖啊，我的策略，您这用这东西可是够可以的啊，弄个塑料瓶子，我拿锤子、小榔头啊，或者重一些的木棍，沿着瓶盖的那个螺丝口啊。轻轻地敲打一到两圈，敲松了就容易打开了。 嗯， 但是敲打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手劲儿，有那个硬塑料那个口啊，有粘上啊，容易给敲碎了。 嗯，这位听众说，塑料瓶上你捅个眼儿 啊 啊，那得拿锥子吧？ 问题是 一般针都不行。 人家这塑料瓶人要是还打算用呢？ 盖儿上啊，盖儿上，盖儿那挺难捅的， 是 吧？ 挺硬的。嗯， 说那个您捅个眼儿，放些气儿进去就行了啊。反正如果你使这个方法的话，留神手啊。下面那些方法还都挺安全的。这位听众说，太紧的话，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会儿， 哎， 然后就容易打开了。 嗯， 这位说，你可以把瓶子倒过来，使劲拍那个瓶底儿，能够减少瓶内的压强。 对， 哎，就有可能把这瓶盖打开了。行吧，那这么多招，怎么也打开了吧？ 我想知道瓶子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一些信息啊。 这个昨天有一位朋友啊，是转了一个二胡是吧？ 嗯， 哎，他说这个特别快啊，这位石景山的老大爷，哎，自取拿走了，看到我这二胡啊，特别的高兴，也很满意。谢谢我们的这个平台，也谢谢我们的这些高效率的帮团速度。 嗯，这位听众呢说，上次转让的两箱玩具带箱啊，都已经出手了。嗯，谢谢帮帮团这个平台，我们双方呢都特别高兴，谢谢了。还有听众呢提供了一个治疗足跟痛的方法，他说本人用过效果不错呀，我们在这儿呢也一并分享给大家。他说用芥末粉，用醋，最好是白醋啊，给它搅拌成糊状，涂抹在足跟疼的那个地方，说用布给它包起来，说什么脚心儿 哦，就是你得趴着，就是别让他蹭了啊。 对， 就趴着待一会儿，说那个脚心要朝上啊，不能给他蹭了。45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说用3次，效果不错。他是本人使过啊。 我在想这个芥末搁在这里头，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醋我能知道，它本身有软化皮肤的作用嘛， 哦、 对吧？芥末搁这里头，脚上来点芥末。 那反正这个偏方有的时候就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啊，偏方有风险啊，用时需谨慎啊。这位听众呢分享了一句话，说关注帮帮团多年受益匪浅，是一台好节目，重点是后面这一连串省略号。 尽在不言中是吧？ 尽在不言中，真好。 好几位团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助我，我特别感动。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我也帮帮大家嘛。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这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呀，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那是相爱的一家人， 那相爱 永远爱下去，友情才会真心，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遮住了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都向着享受。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我们 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 对，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这儿有一个这个担心，说我看见孩子呀，这车里头老有已经开了封的矿泉水，也不知道放了几天了，他们上车渴了就喝，这是不是不卫生啊？没错啊，如果这个矿泉水您开了盖打开了，这个东西可就不禁流了，最好咱们矿泉水是打开以后当天喝完，第二天都不行，甭说您搁了好几天了。但是以前有一些这个传言啊，流言说这个车上的矿泉水啊，什么阳光晒着呀，那塑料里头那些有毒物质分解出来，搁的时间长了不行啊。这个您放心，这个是谣言啊。在这个车里面搁的这个矿泉水里面那个温度就算再高，也不至于高到能够把里面的那个塑料里面所谓的那些有害物质给析出的这个程度。这点呢已经通过科学的多次实验证明，我们的有很多专门的这些果壳网啊，我们的谣言粉碎机啊，这些辟谣的这个机构都做过专门的这个检测了。 嗯，天越来越热了，我们喝矿泉水的速度包括桶装水的速度呢会逐步增加，我们也是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啊。 对， 就一般情况下矿泉水呢都是有保质期的。 对， 那别以为那水它就没有保质期啊。瓶装的是1年，桶装的是1个月， 是， 但是开封之后矿泉水就不受上述期限的这个保证了。 对， 所以尽量的呢尽快给它饮用完。 嗯， 一般来说呢这个桶装水开封之后呢不能超过10天，最多不超过2个星期，那就是14天。 嗯， 瓶装水呢在这个季节最好是当天给它喝完。 对 啊，冬天呢也最好是当天喝完，如果实在喝不完有点凉我放车里，那也不能超过48小时。 嗯， 也就这样了啊。 对对对， 也就这样了。 嗯， 所以呢您孩子那个车里的水啊，如果他老不换的话，您就给他倒了。但是别倒地上浪费啊，要么给他浇到那个花园里，要不然呢给他冲玻璃用， 咱 不浪费水啊。 常开车的过程当中难免有时候你说车上沾个什么脏东西啊，或者有时候需要冲冲手什么的，我这种包括车上有时候上个什么客人什么的呀，没喝完的水，我就都单拿一瓶给搁起来。这瓶我单在车上搁一个位置，绝不喝的。但是临时用洗手啊、冲车这都可以。 嗯，这个环保意识啊，要时时刻刻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细节上啊。 所以提醒你，坐我车别乱喝我车上水，不定您那是洗手用的还是喝的。 害我是吧？好，来自广东的这位听众朋友说：“谢谢大家啊，谢谢所有热情的帮友们。刚才你们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羊肉馅的方法，我差不多都记下了。 哎， 顺便说一声啊， 嗯。” 广东这边确实有点热，行，那您注意身体啊。还有好多听众呢，继续在跟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月季花，还分享了玫瑰花和 和这个这是槐花吧 啊， 五月槐花香 哎， 我超级喜欢那个味道啊。 是 嗯、还有就是听众说，就是刚才有位听众不是问那个空调直吹吗？ 对， 说现在网上有那个挡风板是吧？ 对，有朋友说了，这个淘宝上都能直接找到，而且呢是只要您大小确定了，各个品牌的空调都可以通用啊，就是能够帮着您给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的风做一个重新的导流的。 嗯，那您就上网学么一个， 搜一搜， 就不用去那什么了，还得自个儿弄一纸板儿、啊、哈。 或者算我们这求购也行，我们哪位听众家里有富裕的那个板儿？ 对，那个板儿要说自个儿做一个吧，可能也挺麻烦的，而且关键它不好看 啊，是 是吧？它影响这个居室的美观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 嗯，这位朋友啊是想转让一个全新的20厘米的高级不锈钢汤锅，25块钱，联系电话是13520313309 13520313309。 嗯，这位听众呢他想转让的是松下波轮洗衣机，是5公斤的，目前呢仍然在正常使用当中啊，打算200出手。有需要的朋友呢您得自取，他在九仙桥，电话是13661068402 13661068402。 这位朋友呢有一个89成新的伊莱克斯牌的双眼燃气灶，100块钱转让，东西在东五环，电话是51883875 51883875。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金史密斯 T203 的跑步机，说是在网上买的，原价呢是2680，现在呢打算420出手啊，电话是15210537098 15210537098。 真心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啊，当然人这要转让是吧，我这么说不合适、 嗯、当然不合适了， 就跑步机这种东西我这见了太多太多，就都像这位朋友一样，买的时候特别有热情，想着回家能锻炼呀、啊、怎么着啊买，但是买完了以后很难在家里坚持下去，就这类东西您要进的话您一定想好您是否能坚持下来， 但是依然拦不住很多人 买 的热情，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都是信心满满， 对， 往后的事就不好说了、啊、 我们家那跑步机大概闲置了10年，最后实在是碍事给扔了。 好吧，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一台全新的爱美特塔扇。 哎、哦，我说了这条。 哦，这个说了是吧？ 对对对，嗯。 好，那么看这个啊，他可能哦，他是自家开那个小服装店的。 嗯。 他说我们撤店了啊，有服装店用的那种模特。 哦。 就假模特 啊， 衣架和射灯。 啊。 说这模特吧，150两个，其他的呢，咱们可以面议。哪位听众朋友呢，打算自主创业啊，开这小服装店用得上，您可以跟我联系，他在天通苑，请自取，电话是13911111，哎，怎么少一位呢？得砸手里了。您这赶紧给补上啊，赶紧给补上，这个号码不对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3人沙发，没说吧？ 没说 啊、 嗯， 长是2米5，宽是0.7米，黑色、黄色黑点绒面的，还有个89成新，展开呢可以做双人床。现在呢家里放不下了，用不上了，打算100块钱出手。它是在西三旗附近，电话是17800155889，请自取17800155889。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辆山地自行车，买了以后啊骑了1年多，就是前闸有点毛病，可能您得修一修，50块钱转让，东西在通州果园，电话是15801311470 15801311470。 好，这位转模特和什么射灯的朋友把电话补充上来了啊、 哦、 13911167272 13911167272。 再来看一些求购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想求天然气燃气灶的那个玻璃台面啊，或者是不锈钢台面也可以，最好是全新或者90成新，希望能有质量保证，价格呢在200块钱左右，品牌不限，电话是15510255095 15510255095。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窗机啊，就是窗式的那种空调，电话呢是18611938699 18611938699。 好，我们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来看看大家又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是说我们家有几根那个旧家具的木材，他给想改做成家具，说需要把它破开一下，说什么地方有这个破家具用的地儿呢？明白了吗？ 不就有斧子就行吗？ 那不行，斧子那它劈不，就是劈不整齐啊， 哦、 对吧？你又不是砍劈柴， 电锯那种， 对， 直接齐整整的下来， 对，得是大的、哦，因为它是大的木材嘛。想自己做家具，想把它劈开，谁有这种大的电锯或者知道啊？就比较专业的地方啊。电话是13661272030，13661272030。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他脚上啊长一个鸡眼，说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说一下吗？前两天我跟咱们一个同事刚聊过这事儿， 是吗？ 特别年轻的一个同事， 长这个了。 他直接就奔那个青花池，虎王桥青花池那个， 就虎王桥那儿。 他还不是去的那个里边那个洗澡修脚那儿 啊， 他旁边新开了一个医院。我们昨儿还说这事儿呢、 哦， 专门就是修理这方面的一个医院，里面的都不能叫师傅，得叫大夫。说去，咔、 啊、 就给你挖出来了。堵了个棉花，过两天就好了。 其实包括像这个青花池的这个师傅们、 嗯、 他们很多都是有那个从医资格的， 是 他们平时简单的那个是给您做这种正常的，就是说洗浴的这种处理啊，真的遇到那种难题的时候直接打电话，就让医院呢调麻药过来，正常的给你打，就正常的做一套这个小的外科手术，实际上都是、 嗯、所以现在有脚病可以奔那儿去看一看啊。 嗯，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呢跟我们分享的今天的满屏的月季花啊谢谢大家了，看得都特别开心啊， 是杨 言，那也谢谢大家在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那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互帮互助，稍后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吧。 好， 再见。 再见。 还在犯难本周不知道给妈妈买什么礼物吗？送花搞不好还会被骂一顿乱花钱，买保健品老妈可不爱吃，那不行，就送个手机 iPad 啥的，老妈不会用，拿在手上还是负担呢。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鲜芋仙海参，是从地中海引进野生的，在深海里呢经过大自然的法则自然生长，淡干工艺处理，所以它有几个特点：一、肉质紧实，小身体大能量；二、含盐量低，是货真价实的好海参，送礼不如送健康，尤其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嗯， 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现在本档特别版活动，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还要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一只，外加一床价值680元的孟德兰水洗棉夏凉被一床。活动有限，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0846的朋友订购两套，说一直吃的就是你们家的海参。 嗯， 今天1999元可以带走三盒野生海参，等于说这每盒才666块钱，比之前单盒裸价还要优惠呢。 没错， 而且今天还有焖烧杯和夏凉被送，那肯定选择今天的优惠了。还有3761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年纪大了，好多东西啊都要忌口，海参脂肪低，营养高，味道特别鲜，而且还没有骨头，我和老伴儿都喜欢吃，听说今天1000多块钱就能吃小一年的时间，那就多订一点好了。 花1999元就能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 嗯， 而且还有海参焖烧杯和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那还有手机尾号5157的吴先生啊，是订购了6套，说爸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听说海参营养高，脂肪低，而且好吃又没骨头，适合老年人吃。 嗯， 只是这价格便宜的让人有些犹豫啊。 您放心，所有的鲜芋仙海参啊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海关报关单检验检疫证书都是齐全的。 嗯， 而且退一万步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只是预定一个名额，免费送海参上门，满意了您再付款，简单又安全。 没错， 但前提是啊一定要在最后的30秒之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享受得到。花1999元 元订购一年三盒的海参套组。哦对了，千万别忘记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闷烧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